周人，其先人成人也，以一县。景帝为太子时，为舍人，姬公迁至太中大夫。景帝初立，拜人为郎中令。人为人因重不懈，常亦必补服尿裤，妻为不洁清，以示德性入卧内，与后宫密戏，人常在旁，终无所言。上时问人，人曰：“上自察之。”然亦无所悔。如此，景帝再自幸其家，家喜杨陵，上所赐甚多，然中常让，不敢受也。诸侯群臣禄位，终无所受。武帝立，为先帝臣重之，人乃病免，以2000担禄归劳，子孙衔至大官。